耶稣基督忠贞不移的榜样。我们怎么样看出耶和华上帝在这方面表现忠贞这个美好的特质呢？也许我们可以读出一节经文，在诗篇的十六篇第十节。诗篇的十六篇第十节，第十节念道：你必不把我撇在坟墓里，必不让你的忠贞仆人见弃于墓穴。那这句话唯应验在这个耶稣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在地上时，他忠贞的履行上帝所委托给他的任务，忠贞至死，被人钉在受苦柱上而死去。那死亡有没有终止耶和华上帝跟耶稣的关系呢？经文很清楚说，他没有把耶稣撇在坟墓里，因为他不让他的忠贞的仆人见弃于墓穴。没错，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耶和华上帝将他复活过来，再次的给他不朽的生命，甚至把他擢升到天上，坐在他的右边。然后上帝赐给他更大的权柄，这包括让他成为了会众的元首。没错，耶和华上帝很重视忠贞这种美德。对忠贞的人，上帝并不会随意的轻视，或者是不理会他们。因为诗篇的第四篇三节再次的向我们提出这方面的保证。请看诗篇的第四篇三节，怎么样论及上帝跟忠贞的人之间的关系。诗篇第四篇三节可以说，你们要知道，知道什么呢？要知道耶和华必厚待他的忠贞仆人，我呼求耶和华他就垂听。没错，耶和华上帝会厚待他的忠贞的仆人。那上帝怎么样厚待他的忠贞仆人呢？最后一行是说，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没错，耶和华上帝会听那些忠贞人的祈求，然后赐圣灵给他们，并且保护他们。是的，明白忠贞的含义和怎么样保持忠贞，的确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有很大的益处。那圣经里有不少忠于上帝和不忠于上帝的人的例子。那当我们在考虑这些例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去明白到底忠于耶和华究竟意味到什么。接下来我们会探讨四个不同的圣经的例子，做一个对比。好，我们看第一个插图。那么这件事发生在一对孪生者，也就是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的身上。你可以把圣经先翻到创世纪的二十五章，去了解当时的情景。创世纪的二十五章，我们会关注于第二十九到三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并不会读出。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出，以扫是一个猎人，他本身是长子来的。那么在以色列的律法之下呢，长子有权利继承他父亲雅各的产业啊，对不起，这个以撒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一个贵重的产业，就是耶和华上帝曾经应许过以扫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家系会产生弥赛亚来拯救人类。那原本这位以扫他就有机会呢成为弥赛亚的祖先之一，但后来事实却相反。为什么呢？让我们看刚才的经文，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首先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就像一个图片所显示一般，有一天以扫从野外呢回来，非常的疲累。那刚好看到他的弟弟雅各呢正在煮扁豆羹，那么因为太累了，他就要求这个雅各呢能够给他这食物吃。请看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二十五章的创世纪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他说：“雅各说，你先把长子权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快要死了，长子权对我有什么用呢？”雅各又说：“你先向我发誓吧。”以扫就向雅各发誓，把长子权呢卖给他。于是雅各拿饼和扁豆羹给以扫，以扫吃喝完了就起身离去，这样以扫就轻看了长子权。是的，当时以扫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填饱肚子，他并不重视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这个成为祖先的特权，他也不关心他当时跟上帝的友好的关系。结果呢，他把这个长子权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那雅各却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很重视这些圣物，包括长子权。结果呢，他的弟弟就有权利成为了弥赛亚君王的祖先之一。没错，以扫不忠于上帝，但雅各却不同，他忠于上帝。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就是摩西和可拉，他们原本是有亲戚关系的，他们是堂兄弟，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是兄弟来的。那当时呢，摩西跟这位可拉，他们两个都有不同的重要的职分。摩西被委任成为领袖，带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那可拉又有什么职责呢？当时他也被受委任成为律法的导师。所以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上帝眼中负有非常重要的职分。但可悲的是，这位可拉却野心勃勃，他开始妒忌这位摩西。他看不出一个人最大的光荣就是按照耶和华的安排忠心的履行他们的职务。结果这位可拉做了些什么事呢？请看民数记的十六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民数记的十六章，我们会读出第一节的上半段。民数记的十六章一节说：“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起来闹事。”好，那我们看第三，他闹什么事呢？第三节说，他就结成一党，反抗摩西和亚伦，说：“你们太过分了，会众众人都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妄自尊大，凌驾耶和华的会众呢？”这里你可以看出那个图片呢，当时他很生气的指责摩西和亚伦，他对于摩西受到上帝委任这件事呢，视而不见。那么他当时呢，自以为是，所以他就以一些不尊重的口吻，甚至呢辱骂了这位上帝所委任的领袖，说：“你们妄自尊大。”所以可以看出他的高傲吗？那刚相反，那位被骂的摩西有没有还口呢？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为人谦和，所以他很有耐心的跟他推理，去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摩西的例子中，我们看出他虽然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在幼年的时候，因为他曾经是被埃及的法老王收养成为养子，他拥有许多丰富的世俗的智慧，但是他却没有表现自满和高傲，反之呢，他尊重耶和华上帝的话语和领导权。就这显示出摩西是一位忠于上帝的人。好，现在我们会看看第三个例子，就是菲尼哈和巴兰。那巴兰就是娶了女子的那位。那巴兰他本身呢，曾经为了自私的利益要去咒骂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当时上帝就用一位天使呢去阻挡这个巴兰的计谋，但是呢巴兰却不罢休，为了达到他的个人的利益，他不择手段的教唆了这位摩押王巴勒用外邦女子来诱惑这些以色列人犯罪，结果呢这些以色列人就崇拜偶像，犯了这个淫乱的罪。 那在这个时候，三舅就大发烈怒，结果呢，就将一些人处死。与此同时，有什么事发生？我们看看《民数记》的25章6到8节，《民数记》的25章6到8节，六节说：正当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门口哀哭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竟然有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个米甸尼人带到他的弟兄那里去。基舍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一看见呢，就从会众当中站起来，手里拿枪，跟着那个以色列人进了帐幕，把他们两人，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刺死了。没错，就在那一个时候，亚伦的孙子这位菲尼哈呢，他看到有一个以色列人带了一个外邦女子要去行淫，所以他就勇敢地拿起枪来，将这一对男女刺死了。那这对男女只是普通的百姓吗？其实并不是的。如果你看第25章的14和15节，就告诉我们他们的背景。14节说，那个跟米甸女人一起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罗的儿子西缅人的一个宗族首领，是的，一个宗族首领来的。那女的呢，15节说，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祖尔的女儿，祖尔是米甸人的一个宗族首领。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的背景都是不平凡的，他们都有一些地位显赫的这些背景。所以虽然如此，这位菲尼哈却勇敢地为了洁净上帝的会众，他把这两个人处死，也不害怕其他人的反抗，因为当时很多人已经开始偏离了这个纯正的崇拜。因为忠于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重视对菲尼哈的忠贞，所以他就跟他立了一个约，说他和他的后代都会成为祭司。所以你可以看出耶和华上帝的确很赏识这些忠贞的人对他所表现的忠心。那你可以看最后一个例子，是的，大卫和扫罗。我们很熟悉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起初他很谦卑，但后来他开始见业妄为，高傲。那有一次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尽忠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将亚玛利人和他们的牲畜以及他们的王亚甲呢灭尽。所以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图片，当时撒母耳先知就谴责他的行为，因为他没有完全的服从上帝的吩咐。那你看看这位扫罗王有什么反应呢？他承认自己过犯吗？他在爬头而已。他可能心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也为自己的过犯寻求借口，说我要保留一些好的上等的牲畜猎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舍不得把这些东西消灭掉。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位扫罗的反应，表现出他没有悔改的心。但刚相反，你留意到大卫却不一样。当大卫犯罪而受到先知拿单的谴责的时候呢，他承认自己的过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深爱耶和华，他不愿意让任何一件事破坏了他跟上帝的亲密的友谊。我们可以读出有关他写下的这篇诗来表达他当时的感受。诗篇的51篇1到4节，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诗篇51篇，我们会读出1到4节。他说：上帝啊，求你按你忠贞的爱向我开恩，照你丰盛的慈悲抹去我的过犯， 求你彻底洗净我的过，除尽我的罪。我知道自己的过犯，我的罪时刻在我面前。第四节说，我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因此你发言就显出自己真理，你审判就表明自己高洁。没错，大卫王感到非常的痛心，当他的罪行被揭发的时候，他承认一件事实，根据第四节说，他得罪了耶和华。他知道这种罪会破坏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由于忠于耶和华，他愿意做出忏悔，真正的悔改，来修复呢他跟上帝之间的友好的关系。没错，忠贞的人在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的时候，都不会让任何的事物破坏他们跟上帝的友好的关系。那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演讲的重要部分，说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自己对基督和会众保持忠贞呢？一个忠贞的人会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领导的安排。那上帝有什么安排呢？在神旨的安排下，那就是他委任了耶稣基督成为会众的头，或者是会众的元首。所以我们必须要忠于这位上帝所委任的元首，就表明我们忠于耶和华。那除了之外，我们也要忠于上帝所设立的另一项安排。除了耶稣，我们知道上帝也通过耶稣拣选一群人称为忠心睿智的奴隶。这群人在现今受到委任，借好好的照顾王国在地上的事物。所以身为一名忠贞的支持者，我们会紧紧的依附上帝的地上的组织，同时全力支持他们的活动。这就是表现忠贞的行径。那从刚才的四个圣经人物当中，我们又可以学到他们的忠贞的哪一方面的特殊的品质呢？首先我们谈到这位雅各。雅各有一个很好的精神，就是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属灵思想的人，所以他很珍惜和尊重这个圣乳。那今天我们又可以尊重什么圣物呢？当然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长子权，也不能够成为弥赛亚的祖先。这些圣物意味到就是跟崇拜上帝有关的活动，是的，这些圣物包括跟崇拜上帝有关的活动。比方说上帝给我们圣经，我们要经常的阅读和诚实，我们本身也必须要经常的出席上帝的组织所安排的聚会，甚至呢积极的参与传道的活动。所以这些都是跟崇拜上帝有关的一种所谓的圣物，是跟上帝的崇拜有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参与，而表示我们珍惜这些圣物。所以我们不会让生活上的那些琐碎的个人的小事，比方说个人的娱乐消遣运动等等呢，去取而代之。那第二个人物摩西，我们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人，所以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赐给他分外的恩典。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高傲自命不凡的人在上帝的组织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此呢，我们要提防像这位可拉一样出言不逊呢，也不要经常的批评上帝的组织甚至领导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上帝所委派的。我们可以看保罗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七节，怎么样劝勉我们在这方面。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十七节，十三章的十七节说，要服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 要顺从他们，因为他们时刻看守你们的生命，好像上帝交战。你们要让他们做得喜乐，不用叹息，不然你们就有损失了。所以经文鼓励和提醒我们要服从和顺从这些领导我们的人。没错，上帝的组织若有提出任何的指引，要将它视为是来自上帝的指引。忠正的人会敏于响应上帝的指引。那第三个例子，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位腓尼哈的精神。那腓尼哈有什么精神呢？那就是他勇敢的忠于耶和华上帝的道德的标准，坚决的维护和保持会众的属灵的洁净。所以身为上帝的仆人，忠于上帝，我们也必须要保持会众的洁净，勇敢的发言。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不洁的事，或者是为损上帝的名声的事的时候，要勇敢的站出来发言。同时我们个人本身也必须要避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否则我们在属灵上就是不洁净。那最后呢，我们要像这位忠贞的大卫王一样，全心全意的爱戴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面子，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否受到了破坏。所以忠于上帝的人会在这方面提醒自己，绝不让任何事物影响到他跟上帝的友好的关系。是的，忠贞的人会忠视上帝的友谊，忠心的侍奉他。所以记得忠贞在我们的演讲开头的时候说，他的意思包括了坚定不移的深爱对方，一直到底。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忠贞必须要贯彻始终。那么忠于基督所领导，我们会带来什么奖赏呢？那忠于上帝所设立的领导安排的确大大能够招有每一个人。那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能够使到会众团结和谐，并且能够操作呢井然有序。没错，由于上帝的组织在耶稣基督的领导之下，忠贞的跟从神者的安排，他们能够形成一个普世的大家庭，团结一致。所以结果呢，就让很多外面的人看出这一群人跟自私自利、四分五裂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们受到吸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归附上帝的组织。是的，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我们是耶稣领导会众其中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对上帝表现忠贞。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尊重耶和华上帝的圣洁的会众，跟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忠于耶和华上帝，忠于耶稣基督，忠于他在地上的组织，那么上帝向我们提出以下的保证，请看诗篇的十八篇第二十五节。诗篇的十八篇第二十五节，上帝说：“忠贞的人，你对他忠贞；从前的人，你对他从前。”的确，忠贞的人，耶和华上帝会也会对我们表现忠贞。只要我们不离弃耶和华上帝，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的在耶稣基督的领导之下，成为上帝忠贞的赞美者。